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乐行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首先呢，要提醒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取得互动，一个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找到京津冀之声 FM100.6， 另外的一种呢，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里面找到我们的节目乐行京津冀啊，在这个聊天室功能里面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今天呢，想带领大家呢一起来去承德玩一玩、转一转，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承德的历史文化的故事，游览一下承德的旅游名胜。今天非常高兴有请到的是燕山文化以及西文化研究专家傅新春，欢迎傅老师。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傅新春。 欢迎您，今天呢就请您带着我们一起来这个到承德转一转啊，因为承德呢它确实离北京一个是很近啊，在这个京津冀当中呢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作用，因为它好像直接就是又挨着北京啊，又挨着河北，好像也挨着内蒙，是不是？好像还有这个辽宁，它应该是一个交通枢纽的一个地方。 对，清朝在清朝的时候啊，这个承德就是非常的作用非常大， 嗯， 它是这个北京的这个北大门， 嗯， 它北控的这个草原，然后呢可以南这个扼守京津，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地位。 嗯，没错。那其实提到承德呢，很快可能很多人就会想到这个避暑山庄，确实那是一个非常适合避暑的地方。但是现在到了秋天了，不知道秋天咱们承德现在的气温天气怎么样呢？ 承德呀，它最这个就好的季节吧， 嗯， 就是七八九月份。 哦， 现在呢虽然是天气比较就是早晚啊要凉一点了，但是呢， 嗯， 这个对于这个景色来说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呢它到了这个十月份的时候，也就是九月末的时候呢，在这个尤其是坝上，它这就是霜一打霜了之后吧，就是枫叶都红了， 嗯， 而且呢就是尤其是坝上的白桦树啊，一些这个摄影的爱好者呀、骑行者们呀都喜欢到这块来取景啊，漫游。十月份呢，十月一长假吧， 嗯，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节点。 哎，没错，咱们马上呢就要到这中秋的小假期以及十一的假期啊，可能京津冀的很多朋友现在正在考虑到时候去哪玩，承德可能将会成为您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究竟承德有哪些魅力？今天就是还是想请傅老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承德呀，主要的它就是避暑山庄。 嗯， 避暑山庄呢，它是建于这个300年前，是这个康乾盛世的一个标志吧。 嗯， 它这里面啊，有人说它是一步山庄半步青史嘛。 嗯， 它里面承受的这个东西很多，尤其是在这个康熙呀、雍正、乾隆还有嘉庆年间，这120年吧，它把这个就是中国在这个版图最大的时候，就是历史最繁华的这个什么吧，都有这个避暑山庄的这个痕迹。 嗯， 另外一个呢，它还有这个金山岭长城啊， 嗯， 还有雾灵山呐，这些景色是非常好的。 咱先说一句题外话啊，就是很多人都说承德的普通话其实是全国最标准的。我刚才听您讲的时候，我觉得确实挺标准的，但是就承德的老百姓，比如说您在家里面跟家人说话的时候也是这么说吗？ 啊，我们都是这样说，这是普通话。承德呢就是中国这个语音委员会啊， 嗯， 确定的这个普通话的最标准的地方。 嗯， 它的这个发源地呢是在我们承德市滦平县的金沟屯。 哦，有这么一个具体的规定，说这个屯子里面的是最标准的普通话。 对，我们承德人说话都是这样，所以我们有时候出去的话吧，到南方的时候呢，人们都认为我们这个承德人是北京人，都是这么说。 实际上这个之前有很多人都说哈尔滨人普通话最标准，也有说北京人说话最标准。现在比较起来，相比较起来，好像我感觉好像听您说话应该是挺标准的。啊，确实 啊，我们承德人说话吧，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带儿化韵啊。北京呢，就是比较就有儿化韵这么一个意思。 可是， 所以我们说起来的话呢，就显得比较清爽一点吧。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北京人说话呢，是有很多的地方都喜欢加儿化音。但是您说您承德那边不带儿化音的意思是完全不带吗？就是没有儿化这样的一个音，比如说转圈儿。您那边就不会加这个儿化音吗？ 我们也带一点儿、 啊， 有的时候就是你比如说我刚才说这个有时候 啊，对， 就像这种情况也算带一点儿， 是， 但是带的吧比较生硬，不像咱们北京就是比较圆润呐、啊，听起来显得就是更有那种人情味儿似的吧、 嗯。 我们这个就是有点挺板正的，是那么一个意思。 嗯，这个题外话啊，刚才是题外话，接下来呢，今天的主要的干货还是要请傅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承德的这些旅游名胜以及历史文化。 我们这个承德的这个历史名胜啊，主要是、最主要的吧，就是避暑山庄。避暑山庄呢，它原来啊是这个，就是康熙呢在1681年的时候啊，他开始呢到这个就是离开北京，去到坝上去打猎，就是到这个北边的围场。 木兰围场 在北边围场呢，就跟这个内蒙交界的地方吧，那会儿叫漠南蒙古。然后呢，他这个有这个卡拉沁、翁牛特，还有奥汉三个旗呢，给他捐献了一个牧场。这个牧场啊，有这个200多公里吧，平方公里。一共呢圈定了72围。他当时啊，主要是在一个什么背景情况下呢？就是说，平定了三藩叛乱，然后呢，又收复了台湾之后，他这个时候呢，他发现呀，沙俄对于这个就是准噶尔吧，他们这个就是怂恿他们跟朝廷对抗。这时候呢，这个对于咱们这个北疆吧，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康熙皇帝呢就决定加强北方的这个防御。但是呢，通过这个三藩叛乱之后啊，在这个平叛的过程当中呢，他发现了这个就是八旗兵吧已经这个斗志涣散，就是军力已经有点削弱了。这个时候呢，他每年呢都要带领一部分这个军队到围场呢，以打猎为名，然后呢进行军事演练，就是这么个情况。 哦，那看来他还是确实是很英明的啊，也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那避暑山庄呢，现在也是可以算是承德最有名的景区之一了。这避暑山庄里面什么样的，我还真没去过，能不能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哦，是这个样子 啊， 就是他这个康熙呀、他打猎的时候啊，因为他每年呢，他一共在这块建了大概是32个行宫，就是沿途。路途也比较遥远。后来呢，这个他发现呀，承德这个地方不错，就是说呢，它是一个小盆地，周围呢还有十大的丹霞奇观，你像棒槌山呐、双塔山呐、罗汉山呐等等，他就相中了，相中了之后吧，他就把这个热河行宫啊，后来他就改成了这个叫，避暑山庄，避暑山庄啊，主要是分为四大块，第一个呢就是宫殿区了，主要就是就跟这个北京似的，但是呢它这个宫殿区啊有个特点，它不是琉璃瓦，不是那么金碧辉煌的，它呢是青砖灰瓦，就是表现出一种简朴的那种，这个什么风格，然后呢第二个呢是湖区呢，主要的部分呢就是都是后来这个就是乾隆啊补了不少景，它那个就是在这个湖区里头吧，它分为七个小湖，七个湖呢，湖就是湖里头呢，它每一个湖吧呢，它都用这个叫云堤啊，就跟咱们杭州的这个苏堤和白堤一样，它都给隔开了，隔开了之后呢，它这个建了康熙建了36景，是这个乾隆建了36景， 哦， 一共是72景，康熙的这个36景呢，都是以4个字来命名的， 这个乾隆的这个三十六景呢，都是以这个三个字来。 所以就是相当于就是雍正在里面没见什么景啊，康熙和乾隆 没来过， 没来过。 雍正啊，就是他在当皇子的时候，在这块儿、要不现在也有一个传说，就是说乾隆呢是生在这个承德的狮子园，但是乾隆不承认。可是呢，嘉庆在他的诗注里头呢，他又说他爹是生在狮子园，是这么个情况， 那避暑山庄确实是一个在全国范围内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但是我呢来北京之后，我就一直在想，因为承德离北京很近，那北京的夏天要是闷热起来的话，确实也是挺热的。那个时候我就总是在想，难道说不远的承德这个避暑山庄里面，它真的就会那么凉快吗？ 避暑山庄啊，确实是比外边凉快，就是包括我们市区，市区呢，这个平均的温度啊，要比山庄里头高一度，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啊，就是经常呢，就是闲暇的时候呢，就到避暑山庄里头去，那里头是一个挺好的地方，人们都说它是一个天然的肺嘛，就是啊，天然氧吧，然后去了之后呢，到里边转一圈之后，回来是非常感到清爽，而且呢，这个，是身体矫健吧，挺好的，挺舒服。 那如果接下来的这个小假期，大家如果想去避暑山庄的话，您会为大家怎么来推荐呢？ 对，到山庄里头啊，它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它还就是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个宫殿区啊和湖区之外吧，它还有一个平原区。平原区呢，主要是仿照着这个蒙古大草原的，就是这个建的，它上面有蒙古包。在北边呢，它就是西北吧，它都是山区了，是占山庄的五分之四呢。这个山庄的面积啊，它挺大的，它那个宫墙啊，一共是22华里呢。所以呢，它总面积是54万多平方公里，多平方米啊，是这个意思。我们给它这个就是说，核算了一下啊，它相当于是8个故宫 哦， 这个8个故宫，13个梵蒂冈那么大，是这么个意思。 是，好，那除了避暑山庄之外，其他承德还有哪些地方您想向我们推荐呢？ 除了避暑山庄之外啊，就是我刚才说的了，就是咱们那个坝上围场。围场呢，它除了就是说夏天呢，咱们是去看草原。冬天呢可以滑雪。秋天呢又可以看它的那个枫叶。就是桦树叶吧，桦树林，那个是比较好的。还可以骑马呀。有这个小滦河的漂流啊，这些东西都可以。但是现在围场啊，就是这个季节呢，就是有点冷了。这个上去之后呢，就需要穿一些这个，就是薄羽绒服吧，这样，要不然的话早晚呢会凉。但是它是温差比较大，中午呢还是挺热，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不过现在呢，就是草什么的吧，没什么可看的了，就是已经比较荒凉了。就是到什么时候呢？再过，也就是说这个月底吧。再过个10来天，就是它那上面该下雪了。下雪的时候呢，它有这个红叶，然后桦树林，再加上雪，好多摄影家们都上那儿去拍摄去，那是一个一年当中最好看的一个季节。 我还真是曾经在这个时候去的坝上，就是中秋节的时候，当时正在上大学，然后全班组织的，整个一起去。那时候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觉得此时此刻应该算是骑马的最好的时候，是吧？因为夏天的话它就太热了，因为马它有的时候也跑不了那么快，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骑马。而且骑得很长，骑得也很累，头一回知道骑马是一个特别耗费体力的事儿，也是希望呢大家确实可以过去看一看，挺好的，这个时候也挺好的，也有他自己独特的魅力。 是， 除了除了这个木兰围场以外吧，金山岭长城也是不错的，因为它呢是跟古北口长城，跟咱们北京的古北口长城啊，还有这个建寇长城，它们都是连着的。而现在这个金山岭长城它好在哪儿啊？就是说它这个建筑啊，各个方面啊，它都比较齐全。你比如说这个敌楼啊，然后就是各种防御工事吧，像什么帐墙啊，像什么这个箭孔啊，这个敌楼啊，相对来说呢，这个门类比较齐全，所以呢，它在咱们长城里头啊，也是受到咱们国家级的长城专家的肯定的，到那块看一看也好。它呢，就是现在还行呢，因为它在承德之南呢，所以呢，这个现在都是一片绿色，也是景色非常好的。这个时候吧，它这个金山岭啊，还有一个奇观呢。 啊，是吗？ 它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关外的这个空气啊，不是说特别的这个凉，就有点凉了嘛，以前。然后呢，关内呢，它还是热的。所以呢，就是每当下一场雪之后，下一场雨之后啊，秋雨，下完秋雨之后啊，北边呢就会产生一种雾在山谷当中，产生一种浓雾，浓雾呢就是这个它呢就是一到早晨的时候，太阳一起来的时候，它那个浓雾啊就顺着那个山谷就把那个长城越过长城往关内流，就是往北京方向流。这个时候啊，是一种非常好的奇观，好多摄影师这个时候呢，都到那块去摄影了。我也去过。 其实刚才听您说，金山岭长城这边呢，它的这个工事什么的都比较全，比较齐全。其实之前，来上节目的摄影师王阳老师，他好像曾经也跟大家推荐过，拍长城的话，去金山岭长城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我在想啊，好像这儿应该就是当时的战事的前线是吧？跟一些少数民族的这个对抗，防止外侵的时候，那儿应该就是最前线了。 对，这段长城呢，它是戚继光明朝的这个名将戚继光，他们在这修的，在这修的之后呢，主要是为了防止这个蒙古，就是北元吧，后来呢，主要就是防止这个清朝。在这个金山岭长城啊，据说是据史料考证吧，发生过三次比较大的战役。然后当时呢，这个清兵呢是越过了这个防线，后来呢跟着这个厮杀成一片。但是后来呢，因为这个明朝的将士也非常勇敢吧，最后又把他们给赶出去了。情况。 总之呢，去到那儿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相对少啊，然后这个工事相对齐全。这样的一个长城，而且现在也到了最好的一个季节啊！ 对，欢迎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就到这边来看一看。这里的长城呢，它跟那个八达岭长城啊，不太一样。八达岭啊，它就是比较这个平缓一些，然后呢，视野比较开阔一些。这边呢，它呢就是这个比较这个险峻一些，尤其是呢，它到头的话呢，就连着司马台长城了。司马台长城的最高点不就是，也就是说咱们说古北水镇那块儿，它呢就是那个有个望京楼嘛，传说古时候啊，这个守关将士在那个顶上想家的时候，尤其是像中秋了，他就要向南望，向南望呢，北京的一片篝这个灯火吧，就能够尽收眼底了，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像是不是承德好像还有水下长城啊？我当时听说， 承德的水下长城呢是在喜峰口。喜峰口呢，在过去啊，在唐代的时候吧，那个地方叫卢龙塞。它有一个卢龙塞道，它是，这个承德呀，一共是三，就是从北京出关一共有三条道。一条道呢，就是咱们这古北口道，一条呢就是卢龙塞道，再有一个呢就是冷口，还有一条道。这样的话呢，主要的过去从唐朝的时候吧，从幽州出关，幽冀嘛，幽就是北京和蓟县这一带。他出关呢，主要是走的卢龙塞道。卢龙塞道呢，后来他就是长城呢，叫喜峰口。明朝的长城呢，就叫喜峰口。清朝呢，给改成叫西峰口，就是熄灭烽火那个意思啊。他呢，因为修潘家口水库，就把那个这个西峰口啊给淹了。淹了之后吧，虽然给淹在水下了，但是呢，它这个原来的地形地貌没有改变， 所以呢，就是说到水下长城去看，尤其是潜水的时候看，也是非常壮观的。 嗯，是啊，我觉得它承德所处在的这个位置啊，确实是比较特殊，它正好是蒙古高原向华北平原过渡的这样一个带，所以少数民族应该是自古以来在承德生活的比较多，应该也是一个文化融合的很好的城市吧。 对， 嗯， 这个承德呀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 嗯， 大概呢有这个少数民族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 嗯， 就是包括壮族也有啊， 嗯， 但是主要的吧还是汉族、满族和蒙古族居多， 嗯， 所以我们这儿呢就是有三个自治县， 嗯， 其中呢有两个是满族自治县，有一个是满族和蒙古族自治县， 嗯， 是这么个情况。以前吧，大家都认为啊，这个承德的这个就是土著吧是满族， 嗯， 其实呢不是，这个承德的土著呢，最早啊应该说是，咱们这个鲜卑人，他叫西人，也就是说，从北魏时期开始，一直到呢金朝的这个中期结束，他们在承德呀这个生存了八百年吧，这个意思， 嗯， 但是呢到现在呢也消失了800年。这个西人的历史还是挺有意思的，他们是鲜卑宇文部的后代，后来呢他们这个，因为啊咱们承德这块呢是有鲜卑三部，原来这个慕容鲜卑呢是在易县，他的那个就是他这个过去，等到这个段部呢是在迁安，这个宇文部呢就是在承德旁边这块叫子蒙川，后来呀这个宇文部呢就是被这个慕容部啊给赶到这个西拉木伦河去了，后来呢就分为两支，一支呢叫契丹，一支呢叫库莫西，后来呢到这个唐朝的时候呢就统一叫西人了，这个李，因为啊他们那个大酋长苏芝啊跟李世民的关系不错，当时李世民是东征高句丽，后来呢这个苏芝呢就是带领西人跟他去打高句丽，战功比较显著，比较显著之后呢，这个李世民呢就把他封为西王，封为西王呢又把西人所在的这一块吧，就是原来老热河省的地盘，然后呢包括赤峰啊这个和这个承德呀还有朝阳的一部分，这样的话呢就是把这个西王呢封为饶乐都督，叫这个地，他西人所在的地盘呢就叫饶乐都督府吧，当时契丹呢叫松漠都督府。 这个刚才我们一直提到的西人啊，西这个字，西文化，想跟大家呢在广播里面介绍一下，它就是溪水的溪，去掉那个三点水，我们平常经常会遇到这个字啊，都知道它念西，但是呢这个可能大家对于所谓的西文化知道的比较少，那今天也想请傅老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因为这西文化应该是给承德也留下了很多的印记嘛，这些印记我们现在在哪儿能找到呢？ 这个印记现在吧就是散见于这个咱们这个沿线当中吧，我简单先说一下，北京的古鸦居是最明显的，就是现在他这个在这个北京延庆的张山营，也就是这个延庆和怀来交界的地方，他有一个古鸦居，那个是西部西人呢在那块凿了将近200个山洞，一共是7处，最集中的就是现在古鸦居这一块，它一共是117个山洞，还有一个用石头凿出来的这个西王府，就是它那宫殿。然后呢，这个西部西人呢，他在那块呢是，这个生活了是40年，40年呢，这个一共是传了3代，他是西西王。这个西王啊，他挺有意思。他这个第一个西王牙帐呢是在这个西拉木伦河的樱桃沟北岸，这个后来呢到了唐代的时候吧，唐代前期也依然在樱桃沟，等到后来呢到了唐玄宗的时期，他就把它迁到了这个离避暑山庄就隔着一条七老湖山的这个叫宁城 就是老哈河这个沿岸了。那块有个七金山，他在那块呢建了第二个西王牙帐。这个从这个第一任西王牙帐啊，不是第一任西王，一直到这个就是正统西王吧，一共是17世。17世呢，从第一个西王苏质开始，到这个末代西王图董苏，一共是17人。 嗯， 这17人呢，他们就是所居住的地点呢，就是在这个樱桃沟和这个咱们这个宁城了。宁城这块呢，它有个叫大明塔的地方，那块呢有一个特别高的这个辽代的塔。这是第一代，就是正统的西王。然后呢就分为这个西西王和东西王了。东西王呢就是在这个正统的这个西王啊还没有就是倒数第二代西王的时候吧，东边西王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八沟平泉这一带呢，它有一个西王呢就独立了。独立了之后呢，就跟那个这个宁城这个西王啊，就分庭抗礼了。然后过了8年之后呢，咱们这个就是延庆古崖居这个西王呢，又在这个承德，就是离就在避暑山庄旁边有个双塔山，然后呢，他又在那块呢立塔称王了。但是呢，后来的时候吧，因为唐末了，军阵割据啊，已经无暇顾及北边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契丹不就强大起来了嘛，耶律阿保机就开始领兵打仗。把西王啊给不是把这个咱们这个西人呢给欺负够呛，这个西王一看这没办法了，他就把这个滦河流域的这个西人呢、也就是承德这一带的这个西人就带走了，悄悄的跑到了这个咱们延庆那块古崖居，建立了一个可汗州，可是到了后来吧，这个石敬瑭啊把这个燕云16州就都献给了这个契丹之后呢，这个那个地方呢又包括进来了，因为他那叫鬼州啊，就是延庆当时叫鬼州，这时候呢他们又回来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您刚才说的这个古崖居，我想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古崖居呢它就在延庆，它挺独特的，它整个的这个所谓的建筑，其实我觉得它不能称之为一个建筑，就是它在一个山里面掏了好多的洞，这些洞彼此还相连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量，好像比盖这么一个建筑还要复杂。 对，它现在是相当于一个应该有一个世纪工程的那种感觉哈。 对，他们为什么不盖呢？为什么要掏这个山洞呢？这山应该很坚固啊。 他这个是这么一个情况，他从那个滦河带过去的人呢，我算了一下啊，他就是说他这个史料上讲呢，带这个就是这个数千丈西人，这个数千丈西人，一丈呢就是所说的一家，这个过去的一家吧，有人说呢也就是四五个，按照咱们现在说就是四五个人，这不是都是按现在人口算的，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呢，我按照这个宋史啊给折合了一下，他有一个就是说他们这个就是领兵打仗吧，灭了多少仗，然后呢是多少人，按照那个核算的话呢，大致一仗是25人，一仗是25人呢，数千仗嘛，假如说按4000仗算的话，那就是10万人， 就 没有那么多， 大概 也就是个，反正是也那得有也有个5-6万7-8万的这个样子啊。这个样子他去了之后吧，他到了那个鬼水之后啊，当时啊咱们那个延庆的就是现在官厅水库淹的那个地方，他呢就是说叫清夷军，就是武则天建的这个州吧，叫清夷军，鬼州就在那块儿，但是呢他们这个当时这个藩镇割据啊，这个谁已经顾不上他们了，所以呢这个再加上这个谁啊，就是西王去主，这个西王叫去主，他去了之后吧，跟那刘守光，跟那燕王啊刘守光关系处得挺好，给他送点人参呐、送点麝香啊，刘守光就留着他了，他的大部分人呢都在这个外边的就是河滩这个平地上，但是呢因为契丹呢总去骚扰，所以呢他其实吧，他那古崖居是他的那个就是相当于他那个崖帐的核心地带，他是为了防止这个契丹人偷袭，同时也为了防止就是这个藩镇割据 对他的这个袭扰， 嗯， 所以呢，他在这个就是易守难攻的地方 是 建了这么多的这个山洞，嗯，这确实是一个大工程。 是，大家呢，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古崖居，长得确实是挺独特的。那上半时段呢，咱们这时间暂时要告一段落了，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傅老师为我们介绍承德。 好，谢谢啊。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乐行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燕山文化新文化研究专家傅新春傅老师，欢迎您。 谢谢。 上半时段呢，我们也是跟傅老师游览了承德啊，里面包括非常著名的木兰围场，我们说到了还有避暑山庄，还有坝上等等。那在上一时段的结尾处呢，我们也提到了西文化。西文化啊，这个三点水的那个，就是小溪的溪，溪流的溪，去掉三点水，是那个溪，西文化。其实我们知道啊，就是我们这个汉族呢，传统的乐器实际上都是以打击乐器为主，鼓啊，包括这个敲击的那个编钟啊等等这些东西。不有那么一句诗吗？胡琴琵琶与羌笛，这些东西都是从少数民族传过来的。那好像据说这西文化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现在大家非常熟悉的乐器，是吗？ 对，它叫西琴。 西琴， 这个西琴呢，它是咱们这个有历史记载的，它是由咱们西部来发明的，也就是西人发明的。 嗯， 所以呢，我原来写过一篇文章叫天下胡琴出承德，这个有可能说的这个稍微狭隘一点，实际上呢，它就属于这个承德这一带吧，啊，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它呢，就是说呢，这个西琴呢，它是跟咱们这个过去啊，它最早是弹拨乐，它从弹拨乐呢变成这个拉弦儿，就是这个弦乐。这个最早的记载呢是在这个陈子昂，就是唐初时期。陈子昂啊有一个摔琴买铃的故事。他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陈子昂啊这个初到京长安赶考，就是赶考吧。结果呢他写了好多文章，也他发现呢他没人理他，默默无闻。他感觉到很不忿儿，就像现在咱们有很多这个上了抖音总觉得粉丝不多，就是哎有点那个劲儿。他一想啊，他说我这个满腹经纶，这个通古博今，居然没人能理我，而且我是才华横溢，文采飞扬，写了那么多好的好诗都没人知道。所以呢他想这怎么办呢？有一天呀，他就上了这个长安这个市场上转悠去了。转悠转悠，发现一个西人正在卖胡琴儿，一个老者。他说：“你这个是多少钱呀？”我说：“这个胡琴说，这个因为它特别贵呀，叫几千敏，一敏呢就是一串过去那古代那个铜钱。然后啊，他说几千串的铜钱，你想想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价值哈？”这个时候呢，他说：“我买了，我对这个琴特别懂。”后来呢，他就说跟那个周围的人说：“他说呀，你们明天几点几点到寒舍去 他就在长安租了个房子， 嗯， 然后啊，第二天就把大家都招去了，招去了之后呢，又是弄茶呀，又弄水啊，摆了这个很多这个水果什么的，然后到了之后吧，大家都等着他听他弹琴呢，就是说就这个他这个胡琴吧，就是弄西琴呐， 嗯， 就是这个，哎，他把这个西琴拿起来之后吧，啪，照地下一摔。说什么破玩意儿也来这个上这儿来，就是来糊弄人来。然后呢，这个当然他买了啊，他已经这个 钱已经给完了， 哎，给摔了，摔了。说这破玩意儿也能那什么，他跟我的才华比差远了。然后呢，大伙儿都正在惊异的时候吧，他就把他的自己的这个诗啊，这个还有呢他写的这一个好多东西啊，就都发给大家了。 嗯， 大家一看，哇，这人又有钱，是又有才。就是一夜他就红遍长安了，所以呢，这个故事呢就叫这个。 这个不得不说呀，他是一个怎么说呢？市场营销的一个高手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方法，可能都是跟他学的。 对，您说的没错 啊。另外呢，再给大家说一下陈子昂是谁。这个名字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过，但是可能一时间想不到，哎，陈子昂他写过什么？前不见古人， 陈子昂是这个咱们这个唐朝的四大这个就是才子，唐初啊，四大诗人， 初唐 就是他这个就是这个独怆然而涕下， 对， 就是念什么，我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啊，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就是 啊，对对对对，就是这个，这是他的名句，哎。 叫 这是他来咱们这个幽州的时候， 哦，对，登幽州台歌，对对对对对啊， 对对对对对对， 没错， 是啊，我这一时说不上来了， 正好咱俩这相互补充一下 啊，对呀，啊，你也是博学多才，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确实，他这首诗，这首诗呢，我们就可以能够看到他确实是有才华，而且是很有才华的，所以呢，他可能想到了这样的一个方式。先吸引大家过来，然后再让大家看到这个才华，就好像现在很多的饭店开业大酬宾是吧，一上来都不要钱，或者是打五折，或者是怎么着，就是你先把人吸引过来，一吃，哎，这家饭店确实不错，那以后它这个价格恢复正常了，包括现在有很多的网店直播是不是也这么搞啊？爱心大包送，上来先送你什么礼物，送你什么礼物，就是很贵的东西，很便宜就卖给你了，然后之后呢，你就会觉得，哎，他卖的东西好像确实挺不错的，也都被吸引过来了啊。这个 对 源头找着了，就是从陈子昂这儿来的 啊，对对对，应该陈子昂是现在的营销大师啊， 嗯， 他要说的话我估计会有很多人来听。 嗯，刚才您说的这个我可以把它理解为所谓的胡琴，也就是现在说的这个二胡三弦之类的，这些是从西琴演变过来的吗？ 对，它都是从西琴演变过来的，包括马头琴， 嗯， 包括日本的胡琴。现在啊，就是还叫西琴的，就是朝鲜了，朝鲜和这个韩国， 嗯， 他们一直在保持这个传统。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西人的这个东西啊，它还是原汁原味的来弄。前几天呢，我们这块的当地一个二胡学会的一个会长给我发了一个曲子， 嗯， 就是他们这个韩国人。拉的这个就是梁祝， 嗯， 哎呦，听着特别的这个好，反正是， 嗯， 另外呢，就是马头琴，也是这个由这个西琴来演化出来的， 嗯， 演化出来之后呢，现在就是说，咱们这个，我有一个朋友，他说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这个马头琴的这个权威吧，就是泰斗吧， 嗯， 叫保利高啊。他对这个西琴是非常感兴趣的， 嗯， 前一段时间呢，我们也是在这个西地寻找一些这个痕迹吧，就是遗迹吧， 嗯， 他说了这个我的朋友说呀，说你要弄好了的话，我可以邀他到你们那块去看一看。 哦，好，这个确实是。那除了西琴，也就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二胡、马头琴等等这些之外，还有什么我们身边的器物或者是物件是由西文化传下来的吗？ 有这个，现在啊，就是现在呢，我主要是近两年呀，我也是对这个酒，就是这个蒸馏酒啊，然后这个进行了一些探讨。其实呢，这个蒸馏酒吧，就是应该是在这个西人这一块，就是在当时这个属于西人的一大发明吧。 嗯， 因为什么呢？就是咱们在这个上世纪70年代。 在这个青龙河呀，也就是平泉的下游，平泉青龙河的下中游吧，他这个发现了一个青铜烧酒锅，当时呢是确定为啊是金代的烧酒锅，但是呢根据年代推断呢，他和他这个就是咱们现在啊就是有一个大西国皇宫和西王府的这么一个遗址， 嗯， 现在当然还没最后确定啊，在这个进一步考证当中，就离他不远，所以呢根据这个这口锅加上这个当时啊这个辽代和宋朝他们相互之间送的酒，赠的酒，就是说呢宋朝皇帝呢送给的这个辽代皇帝呢叫法酒，这个辽代皇帝呢送给这个宋朝皇帝的酒呢叫法资法曲免局酒啊，是这么个意思。根据我们的研究啊，就是说呢他这个就是说在辽代的时候呢已经有了这个就是烧锅的这个记载了。这个通过我们对周围啊就是对承德周边的这些这个18个县啊这个进行了考察一下，有500多个叫烧锅的村儿。 嗯， 也就是说从历史的这个严格上来看呢，这个烧锅是历史是非常悠久的， 嗯， 而且呢我们后来考察了一下，在这个我们就是说确定要确定西王府这个地方啊， 嗯， 它呢又有官窖，又有钢窑，就是说的当地出土的一些有一个叫钱南沟的地方，它呢就是现在被河北省确定为辽金元古城址， 嗯， 这个古城址上面啊就有大量的这个辽金的瓷片，有宋朝唐朝和金朝的这个钱币啊，还有元代的铜钱，就是国啊，是这么的意思。然后呢等到在那个村庄的北部叫北大营的地方又发现了这个就是就琉璃螭吻，也就是跟这个辽上京是一个同款的，这个就是辽上京不是有那个就是皇宫嘛， 嗯， 辽上京的皇宫的琉璃螭吻跟那个是同款的，所以呢这个方面这头的这个历史考证价值还挺高的， 嗯， 我们正在积极做这方面的工作，就是，嗯，看看下一步怎么样啊，这么个情况。 也就是说有可能我们现在喝到的白酒或者说蒸馏酒就是西人发明的，是吧？ 对对对， 可能 应该跟他们有极大的关系， 嗯， 应该说是这样，嗯，而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个因为啊这个白酒的事儿呢，这个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说呀， 嗯， 他说是元以后的事儿，就是元代以后的事儿，应该是从西域带回来的， 嗯， 后来呢这口烧酒锅出现以后呢，大家就专家们呢又推断它是金代的，然后呢等到我们根据现在这个情况呢又推断呢它有可能就是辽代时期西人所造的， 嗯， 这个这么一个情况， 嗯，越来越往前了哈。 对，他这个因为啊发现的东西逐渐增多，就是提供的史料呢他这跟史料比较吻合，如果呢要是再加上专业的，就是说现在就差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在地下挖掘出了一些东西，因为像他那个我们发现的千能沟这个地方啊，还没进行地下挖掘，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但是呢当地农民呢已经从里面啊弄出了好多东西了，就是在种地的时候，来回耕种啊，他就发现一些，你比如说蓑泥，就是那个就是小石狮子， 嗯， 然后那个什么大碾盘，然后还有这个就是一般的就是皇家建的这个宫殿的时候底下那大石条， 嗯 啊都有，但是呢就是还没有最后的进行系统性的挖掘，所以呢还不能最后肯定，就是这么个情况。 嗯，我看您除了平常在研究这个西文化之外，对燕山文化也有一些研究。这个燕山文化也是咱们，跟承德相关的吗？它跟西文化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个西文化呀，是燕山文化的一部分。 哦， 作为承德来说呢，因为为什么呢？承德就是燕山的主峰在承德， 嗯， 就是兴隆有一个雾灵山。 嗯。 那雾灵山呢是2100多平多多多多多米吧，就是海拔啊，2100多米， 嗯， 它也是一大景观，就是呢它还是咱们这个国家体育运动的基地， 有的时候呢，就咱们这个就是长跑运动员呢，还有其他的这个运动员啊，他那上边啊空气特别好，然后呢，你可以顺着那儿那条道啊，就是像那个咱们说这个九曲十八潭似的吧，然后从山下往山上跑，所以它也是一个锻炼的一个好地方。 嗯， 刚才呢就是说，没说这个景点儿，就说这个顺便补充一下啊。所以说呢，这个因为它的主峰是在承德，而且呢，这个它虽然不是最高吧，但是它居于中部，还是非常这个有名气的。所以呢，这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承德吧，它是地处燕山北部，它是以长城为界嘛。南边呢，就是京津和这个唐山，就是冀东这一块。北边就都是承德了。而且承德这块呢，它还有再往东北延伸的话呢，还有两条余脉，一条余脉呢叫七老图山，一条余脉呢叫努鲁尔虎山。努鲁尔虎山呢，正是就是红山文化五千年的红山文化从那儿起源的。而且呢，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就是白垩纪公园。对，还有一个白垩纪公园，它那个就是最大的特点呢，是恐龙从那儿变成了小鸟，然后呢，经过了1200亿2000万年的演变，最后呢，在咱们6500万年前吧，这个恐龙就都灭绝了，但是那鸟都活着了，所以说现在这个鸟，也就是鸡鸭鹅呀，包括鸟啊，就是恐龙演变过来的， 是 这么个情况。 是这个我还是头一回听说，就是。禽类，您的意思是禽类都是从恐龙 也没？您要是有机会的话呀，可以到就是朝阳，我是去年去了一下。 您说的朝阳是辽宁朝阳吧？ 对，辽宁朝阳，它是辽宁朝阳过去啊，它是叫这个三燕之都嘛，就是前燕、后燕、北燕，在这个南北朝时期建的，他呢就是也叫龙城，当时啊这个曹操北征吴环，就到那儿，离那儿不远了，现在呢高铁非常方便，到承德呢只有从北京这个朝阳南站，到这个 朝阳 承德吧，只有一个小时， 您说是北京朝阳站吧？ 这个、 朝阳站、就是在这个朝阳北路的那个朝阳站。 对，这个有点混啊。那个就是说，在咱们北京的朝阳区的朝阳站， 对。 然后呢，坐车到承德只需要一个小时， 那真是很。 然后呢，从承德再到朝阳呢，又只需一个小时，也就是说两个小时你就可以去了。他那块现在有一个在原地，就是说恐龙被火山灰压叠的那么一个地方，它有建了一个博物馆，那个博物馆你可以实际看它那个地层，和这个恐龙的当时的这个形态啊，因为这当时恐龙啊，当时不是属于燕山造山运动嘛，燕山造山运动啊，它就是火山不断喷发，然后呢，这个陆地啊，不断的沉入海底，又不断的浮起来，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我原来我还写过一首歌呢，叫鱼群飞上山，恐龙变小鸟，就是这么个意思。 有意思，有意思啊。我看我们的听众朋友北京葫芦侠，他也说承德那是避暑山庄，还有普陀宗城之庙啊，普宁寺，还有玉道口草原森林风景区等景点都是必去的啊，真是很熟悉。确实我对承德并不是很了解，也没去过。听完您说完之后呢，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一去。最后呢， 有机会一定来啊，我邀请您 啊，谢谢。 那个 谢谢、 您刚才说到普陀宗城之庙啊， 对对对， 我又想说一个， 请讲请讲啊。 这个普陀宗城之庙呢，是这个叫我们这块啊，管它叫小布达拉宫，它是仿照着这个咱们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所建的，它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乾隆60大寿，他母亲80大寿的时候呢，他给建了这座庙。建了这座庙啊，它实际上呢，后来我前一段时间我也考察了一下，发现它呀，咱们原来不是有一部电视剧叫《甄嬛传》嘛，《甄嬛传》呢，就是以乾隆的母亲为原型写的这么一部电视连续剧，它呢，实际上呢，所以后来我就说呀，这个庙实际上呢是乾隆给他母亲建的，而且呢，在这个庙的最高点。专门给他母亲建了个观音殿，而且上面呢还有一副对联，写的是非常有意思。那个大意就是说，观音 都说观音来自这个就是佛教来自西边，观音来自南边，但是你到了这座庙你就知道观音在哪儿了。他所以挺有意思，我给他解读了一下。 好，咱们节目呢还剩最后四分多钟的时间，最后还是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去了承德之后有什么好吃呢，是当地的很有特色的。 承德的这个还是遗传了这个西族的这个就是民俗。你像我们承德最有名的跟北京也有关系啊，就是驴打滚、散状、老三羊汤啊，就是还有这个咱们什么溜鸽子，还有鸽豆子。 这个不好意思，因为北京这个比如说像驴打滚啊，或者您说那个炸鸽子或者溜鸽子什么、这也有，但到底是从哪儿传到哪儿的呢？这个有考证吗？ 他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呢，这个西人呢，当时就是在这个辽代的时候啊，这个耶律阿保机呢，把这个渤海国不是给这个吞并了吗？吞并了之后啊，他把那头的女真人，也就是后来的满人，都带过来了。带过来了之后呢，所以在西地吧，有汉人、西人、渤海人是居多的。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民俗呢，就是有一定的融合。所以呢，这个驴打滚呢，既有满族的这种这个习俗，也有西人的习俗，是这么个情况。 或者我们是不是可以说，那个时候北京和承德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一片或者一块，就是这片的人发明的驴打滚，还有其他的这些小吃。 对，可以这么说。因为当时吧，他这个就是这个卢龙节度使嘛，卢龙节度使就是在北京这一片统管着这个西族这一块儿，他就是这么个情况。 那除了您说的，我发现您刚才说的都是小吃，除了小吃之外呢，平常的比如说正餐当中有什么值得大家去没吃过的，或者说很有特色的，让大家去的时候一定要吃的吗？ 我们这头啊，它主要是如果要是说这个有特色的，就是油面啊、这个比较多，油面，剩下其他的吧，就是跟北京啊也差不多少。我们这儿呢，现在这个饭店里头啊，一般呢就是说鲁菜居多。鲁菜，然后呢也有湘菜。就是湖南的吧，是吧？这些东西啊， 确实啊。很长的一段时间呢，北京承德包括河北的很多的地方都是放在一起管理的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饮食方面或者有很多的历史文化方面也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的。而且说实话，从口音的角度来讲，其实相差的也很少，也彼此之间沟通听懂也是完全没有难度的。如果要是在比起河北省的其他的一些地方来讲的话，可能这口音就更相似了，啊！我发现， 承德吧，跟北京的这个渊源呀，显得更深一些。因为它什么呢？它一个是离北京近，这个因为什么呢？我们河北啊叫燕赵嘛，这个赵就是保定以南，就是赵国，保定以北就是燕国。 对，哎，挺巧的，在上一周呢。有一个这石家庄的一个朋友，他给我们介绍的都是以赵国为主。哈哈，今天呢，您跟我们介绍的应该都是以燕国啊、燕山文化，包括这个西文化为主。也是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介绍了这些旅游景点之外呢，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的历史文化的故事。我觉得真的是，反正很生动，听完之后让人很想去承德，啊。 也谢谢你们对我们的关心啊。 没有，就是咱们再说一下啊，就是您刚才说了，我们从北京去承德可以选择的这个交通路线，一个是可以坐高铁，一个小时就到了，非常的方便。从北京开车过去应该时间也用不了太久吧？ 从北京开车过来一般的是到从这个五环吧，就是收费口到承德，也就两个半小时。 而且往承德走的那条路据说风景还是非常不错的。 风景相当不错，它那个就是因为它是穿越了咱们燕山的这个最险峻的地方嘛，看起来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非常壮观的。 是，所以即将到来的这个节日，我们如果要是有自驾游的打算的话，也可以去考虑承德。好，今天节目暂时就是这样了，感谢傅老师。 谢谢。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大家常来。 啊，好的，谢谢傅老师。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谢谢，谢谢。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山河的形状，是多少眼睛万千的目光，围在桌旁拥抱这块天地的力量。这条路的信仰，守望着远方，这些人会举起万里长城的浩荡，百年在五千年刻度之上，破晓而出，每天都是伟大的起航，日出东方，千山跌宕，晨曦总为岁月最美的瞬间雕像，今天的灿烂与昨天神奇的对望，这道光的轨迹就是激信仰，守望着远方，这些人会举起万里长城的浩荡，百年在五千年刻骨之上，破晓而出，每天都是伟大的起航。 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